的意义，再多苦有了你就不觉得累，闯马都去南方，从不曾放弃，只为能带给你最好的消息。谁知道我早已被他给代替，你的爱原来是虚情和假意，挥挥手你把我丢弃在风里，我的爱只换来一句对不起。就让我忘记伤痛，忘记你，忘记最爱的人，伤我最彻底，站在原地里一场最大的雨，就不会有人看见我的泪滴。就让我忘记伤痛，忘记你，忘记最美的梦，醒来最心碎，早知道爱情不该死心塌地，让我把自己全部输给了你。谁知道我早已被他给代替，你的爱原来是虚情和假意，挥挥手你把我丢弃在风里，我的爱只换来一句对不起。就让我忘记伤痛，忘记你，忘记最爱的人，伤我最彻底，站在原地里一场最大的雨，就不会有人看见我的泪滴。就让我忘记伤痛，忘记你，忘记最美的梦，醒来最心碎，他的让我把自己全部输给了你。就让我忘记伤痛，忘记你，忘记最爱的人，伤我最彻底，站在原地里一场最大的雨，就不会有人看见我的泪滴。就让我忘记伤痛，忘记你，忘记最美的梦，醒来最心碎，早知道爱情不该死心塌地，让我把自己全部输给了你。 出水的芙蓉，我想找一个贴心的老公，单骑白马不是王子，也许是唐僧。现实的世界看来有点疯，今天的甜蜜蜜，明天就离婚中。我想找个人无影又无踪，井底之蛙究竟逃不出那块天空。究竟到哪里去找？这两个字对我 谁能陪我度过今生每分